锵锵三人行，我们这节目嘉宾组成的变化也反映了这个现在经济是重中之重，是吧？过去我们嘉宾里没有经济学家，现在郎教授 啊，成了 我们的御用。然后呢，还有咱们唐清建先生，中国经营报的这个主编，你这是坐台的，可以聊。但是呢，话题从你们那儿出来的，话题从你们那儿出来。最近这个甚嚣尘上，有国际最著名的投资银行之一嘛，高盛，说怎么投资银行养起猪来了？说高盛养猪啊，说是这还是中国经营报最早曝光的， 是 怎么回事呢？ 是当时是我们记者得到这么一个信息，然后说的是高盛养猪，高盛在养猪呢，然后都反映给我们编辑部了。我们当时正在开那个选题会。当时谁都不相信，说高盛怎么会养猪呢？ 是 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就邀请那个记者，然后再去深入的看一看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然后最后的结论还真是， 真是高盛养猪， 还真在养猪的啊。 高盛他难道养猪比投资银行暴利还高了吗？ 那当然啊。那么这个我想我有必要跟各位稍微做个解释啊。第一，我们是用这个题目呢来唤起观众的注意，可是里面荆棘一枝重大啊，一定会超出大家的预期。各位想一想看，高盛为什么要养猪？因为我们中国人不养猪了。那么更严重在哪里呢？也就是说，养猪的民营企业家吧，在去年前年呢，他所面临的投资营商环境急速恶化，包括饲料价格上涨，猪瘟，因此呢，他就不想养了。他做什么事呢？他就把应该买小猪的钱不买了，拿去炒了炒股去了。集资炒了炒股，所以这种全民炒股现象是非常危险，因此造成猪肉价格上涨。到最后你发现猪肉价格上涨的原因是，当你把大猪宰了之后呢，你发现后继无猪。 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当时南方雪灾的时候啊，南方雪灾的时候道路给封了，封了以后南方的很多饲料加工厂的饲料啊运不到北方来了。那个时候呢，饿死了很多小猪，还有母猪，还有母猪也饿死了不少。 而且现在政府啊，还在补贴养猪，比如说羊头猪可能是两三百块的补贴，甚至你把猪养死的话，还给你500块丧葬费， 还丧葬费呢？ 丧葬费。 那现在猪全高涨了， 对， 是吧？ 对。 哎，我发现今年还真是什么都事儿跟猪都有缘。地震不是还出了一猪坚强吗？然后那个国足现在也被称为国猪嘛。说猪其实不应该歧视的。你照你那个理论说什么骨房肉，原来骨和房都是肉啊。哎，但是 人家补贴之后他还是不养。 是。 为什么？因为补贴的金额弥补不了他所面临的投资营商环境恶化所带来的损失。所以他计算之下他不养。好了，那这个市场是空出来的。猪肉价格按照官方的统计涨了76%到100%以上。如此暴利的行业怎么能不进？ 所以投资银行它多贼呀、啊！我这最近看，当然你们这个报道有夸大之嫌啊。人家高盛出来说了，就说我高盛养猪，不是说我高盛的员工提着篮子去养猪。 对。 但是呢，他澄清，可是人家 参股的公司。 对，人家讲了，说我们可以排除高盛有员工在养猪，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无风不起浪。如果高盛真的没有投资养猪业，那可以光明正大给各界一个解释。但目前看，高盛似乎没有要做解释的想法，就是说国内农业和相关的衍生领域，高盛的身影是经常可以见到的。比如说有人举例子，好像你也提过， 对， 其收购国内最大的肉食加工企业双汇， 对，河南双汇 巨大波澜。 河南双汇就是整条养猪产业链的一端，就是做火腿肠。那么各位请注意哈，高盛这次的所谓的养猪吧，所谓的收购吧，我们要理解，这是一个目前在2008年之下啊，一个非常新型的国际行为，叫什么？叫做从此以后，我们进入到一个产业链竞争的时代，已经不是所谓的产品跟产品竞争，不是的，也不是公司跟公司，也不是企业跟企业，而是整条产业链的竞争。那是我们中国人从未经历过的， 就是你原来说的6+1。 对，但今天没谈，可能观众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对，除了制造， 对，制造还有很多大物流的环节 啊， 包括什么产品设计、这个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跟零售六大环节。那么这六大环节叫6+1的环节，一是制造，就养猪，但养猪后面的加工呢，产品的设计呢，包装呢，啊，还有这个物流呢， 饲料和物流， 对，批发零售呢，那就是另外的6个环节。这6个环节哦是最赚钱的，农民那个所谓制造猪那个环节 是不太赚钱的， 是， 所以高盛呢他不可能去养猪，嗯，他一定是收购整条六加一的产业链，这是一定，因为呢利润最大就是六而不是一。 现在我是听到很多传言，不光说是这个高盛，嗯，说现在福建那边也是有一个为什么国际外资机构悄悄向养猪业渗透， 对对对， 是的， 这个趋势是有的。 对，现在是这样，现在以前呢就是那个猪啊，养猪呢大部分就是那个农户养， 对， 农户呢因为他自己的院子里面嘛，院子里面，而且饲料呢也是自己的自己家里的， 对，吃剩的饭， 是吧，所以说对对对，所以说没什么成本，你知道吗， 对对对， 现在的农户呢，农村的农户基本上不养猪了，改成了什么专业户养猪了，专业户一养猪了以后呢，他的成本就上来了， 哦， 他就成本就上来了， 而且数量也不够， 对，而且数量也不够，成本一上来以后，直接引起肉价，这个猪肉价格的上涨。 而且啊，以养猪来看的话，你发现外资现在是大量进入中国。我给你们一个数据，中国进出口总额的55%是外资，中国高科技的出口87%是外资，连养猪都开始是外资了，连粮食都开始是外资，你看怎么得了啊，这个国家。 哎呦， 最近这个国际的大行。农业大行开始进入中国的粮食局， 是 怎么能、 这个、 什么叫进入中国的粮食局？ 因为粮食局改制以后啊， 对 这个， 对，我们刚 也是你报道的嘛？ 对， 啊、 我们刚刚那个报道就是中国一个粮仓，就是现在是在四平呢，因为他那基层粮食局啊全部亏损呢，这个时候呢就大拍卖，就是这个都是谁来买，爱买，对不对？就是因为它亏损嘛，亏损以后这个政府也背不起这个包袱了，然后就给卖了。还有一种情况更可怕，就是呢，我们记得在河北一个地方采访的是什么呢？就是呢，也是因为基层粮库啊，就是亏钱，没生意做，怎么办呢？然后就把这个粮库啊租借给那个外资用。外资买了粮食没地方放嘛，你就放我这儿吧，你放我这儿。所以这个东西更可怕，就是说，你看了中国的粮仓啊，很多粮食呢都是满的，但是一打开以后呢，你发现不是你的，那是别人的。 我怎么看着的说这个粮仓的新闻，就是说呢，看粮仓的都是贼嘛， 把 偷粮食出去卖， 对， 真是像原来《诗经》上说的硕鼠啊。 是，那你说那情况是90粮库，当时是在东北的一个地方 啊， 90粮库那个。 所以你看，过去咱们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啊，光吃粮食、吃猪肉，很少关心这个链条的这个起端啊。 对对。 现在发现真是个问题了。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有人含而不露，有人甘居幕后，面对变化。我们始终一如既往。 哎，还有什么事儿给我们透露？ 没有，我就说啊，像这种现象哈，我觉得我们应该特别注意。我们各地政府，包括中央政府，盲目的招商引资。我个人呢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我不应该反对国际化的。 但是我看你像社会主义经济学家。 对，因为我是最中立的，因为我了解他们的问题。那么今天外资大举进入中国，比如说我们以前谈那个热钱的问题。热钱部分热钱就是不是上采访的大概10亿美金进入股市，或者是偶尔进入楼市，但是这么多钱哦，接近2万亿是吧？两万亿的外汇，美元外汇不是外汇，2万亿美元的热钱， 对， 它去哪里了？除了抄底，除了股市之外，楼市有没有？有的，但是真正最主要的呢，是进入中国的制造、流通等等领域大量收购，这是最可怕的。而且我刚刚讲那个数据啊，还有汽车零配件，高端市场90%都是外资。 哎，这个你原谅我鲁钝啊，就是你再给我推演推演，要是比如像他说多少份额都是外资，都比如说将来养猪业都是他们的了，那怎么了呢？那对我们有什么祸害呢？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最基本的民生必需品的价格的定价权就丧失了。 哦， 定价权太重要了。 对。 我们出口为什么这么艰难？我们成本这么高，为什么不能提价？因为所有的出口产品，不敢讲说大部分所有产品的定价权在外国人手上。 对， 所以我就给你1块钱买你个芭比娃娃，你想怎么着？你不做不做了。那他卖10块钱，我收购你中国人的是1块钱，我就是1块钱， 你成本是一块二，我还是给你一块钱，你爱做不做，因为你没有定价权。 对，包括现在外资进入那个水务市场也是这样，它垄断一个城市的水务市场。 哎呦，水啊， 水处理， 对，水务市场，包括你这个，这个时候你就像郎教授说那个定价权全部， 这很可怕的， 全部没了。我这个价格想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对。 是吧？ 我你看我这个老土，我概念当中这些基本的资源不都一直是咱国家管的， 都不是 国家有的吗？ 现在 都不是这样的。现在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哈， 很多地方都开始就拍卖出租了。 我们现在放弃了什么？我们现在放弃的不是一个谷仓的问题，不是养猪的问题，而是放弃了定价权，这个最可怕。 对， 因此美国人呢，不敢讲美国吧，欧美各国他们目前真正争取的就叫做定价权。 他通过什么能够争取到定价权？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美国银行啊，在去年年底公布，由于次贷危机，他们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失，但是透过建行的上市，他们赚到了1300亿人民币。也就是说，文涛同志，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出了100块啊！我们全国13亿老百姓，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为此而出了100块，都被他们席卷而走。为什么？ 怎么讲？ 因为建行上市定价权不是我们的。 啊， 是国际金融吵架的马前卒所定价权 啊， 理解我的意思吗？ 啊， 所以我们四大行上市的结果呢，我们会遭到损失的原因，因为定价权是他们的 啊， 他们给你什么价格，你就是什么价格，那他们席卷大部分的利益，因为定价权跟养猪一样。 而我又比如说持有建行的这个股票的话， 那我当初你上市的时候给你个低价上市 啊， 比如说应该10块钱的，我给你2块钱， 嗯， 这也是现在 那不像我们芭比娃娃一样吗？零售价10块钱，我给你1块钱，是吧？ 哎，但是这个定价权，它是你比如说，我想哈，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什么反垄断法？ 嗯， 就不让你那一家独大，你是不是就不能得到 这个定价权？哪那么容易啊？中国的司法机构缺乏执行力度，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今天不是有没有法律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办法公正公平的执行，这才是我们司法机构的问题。 你说他说的这些问题，难道没有引起我们这个学界业界的警惕吗？ 也有， 当然有了，大人都很聪明，不会看不 到。就是因为引起关注的还毕竟是大的产业，大的项目。 对， 嗯， 但是有很多还是有一些小的项目和小的设施，那个是都是偷偷办的。 我刚才定价权解释的够不够清楚？ 就还不太清楚，你再给我解释解释。 还不太清楚， 就是你比如说，就说他怎么就能够说比如说假如说啊，当然是这是传言，假如说高盛假如他垄断了养猪业， 嗯， 是不是就是说他就可以决定猪肉？ 当然， 对啊， 因为当然是因为整条产业链里面，不，我们刚不讲6+1吗？ 嗯， 真正有定价权是6，是透过批发零售。 咱们前一阵儿，咱怎么国家政府还在说要你一定要控制这个粮食肉的这个价格？这不是还有政府的作用吗？ 过去是这样子，你卖给老外了嘛，那就给他了嘛，所以定价权就给他拿走了嘛。 对，现在是这样，现在是国内呢，这个养猪产业包括这个农业产业有一个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比较散。那高盛他进来以后呢，他想整合这么一对一个行 业，因为大家都是小个体户， 对， 所以你高盛只要控制整个养猪的5%， 对，就 OK 了， 就取得定价权了， 就 OK 了， 就 是说， 大户， 就是说他这个就高盛进来以后，他想控制这个产业的成本特别低， 对， 特别低， 你懂我意思吧？因为全国养猪是100万个养猪户 啊， 每个人都控制很小的一个比例， 对， 高盛只要进来控制5%， 他相对控股， 那他操控定价权了， 是。相对控股，对， 那么就是我明白了，就比如说一些国外的资金，他要操控中国的一些很基本的一些产业， 对。 那么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如何抵御呢？ 那就法治化的规则，你不准做啊， 不准做， 当然是了， 能说不准， 当然可以啊。 啊， 那我们收购美国油田，他不是也不准我们做吗？有什么不行的呢？ 啊， 应该在这个方面还是应该管一管的， 当然要管的了，这是政府的行为， 还是管。 那么这很可怕的，他说，哎呀，我们只收购几%的股权，开玩笑，几%，比如说他只收购几%的股权，占中国的份额很小很小很小很小，就有定价权，因为别人更小， 对 啊， 所以说他那个规定啊，跟实际还是有些出入的， 对， 是吧？比如说有些行业，它就规模就。他就是很分散的地方， 养猪就是这样子。 对啊，如果他去到5%、6%、10%，这样的话他都相对控股了。 那就他可以决定猪肉价格。 对， 这叫做定价权。他说 猪肉过去是5块钱一斤，从今天开始5.5了。 是， 哦，那所有的小养猪商都是5.5了。 对对对，哎呦， 就大户决定价格，这很简单嘛。 那我们以后 就懂了吧？ 拜码头就得拜国外资金 了，真的是。以后说高盛是我们历史父母了嘛？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我给你念点材料啊，就像有一个正邦科技表示，也是就是募集资金，改投生猪养殖产业，进行总量为年产18万头断奶宰猪的断了奶的那个小乳猪的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就是说很多企业甚至外资都加入这个行业，但是业内人士对这个行业的前景分析并不一致。目前来说，养猪似乎很赚钱，但这种好景是否只是昙花一现？哎呀， 这所谓专家学者根本就不懂。我告诉你， 就你懂， 可以这么说。我跟你讲，赚不赚钱不重要，重要取得定价权比什么都重要。 对， 这才是最，我们到现在还不懂定价权的重要性。啊，你以为像他这样讲就算了啊？哦，养猪的前景大，前景不明，风险大。哎呀，这不是重点。你前景不好也好，你风险大风险小也好，只要取得定价权就一定赚钱，就这么简单。 对， 哦，这让我有点想起像那个香港那个黑帮电影里不都讲吗？挖 C 权就是话事权，就是说这个行业，夜总会这行业都是我的这条街上，这样我就什么都得听我的嘛，嗯，对吧？ 而且你看，就算养猪的前景不好，你们都是那么小的养猪户，首先你们遭到打击，他这么大，他扛得住，你别人扛不住。 他抗风险能力强。 啊，所以他说好，5块钱一斤猪肉是吧？好了，经济不好，4块钱，所有养猪贩都倒了，他还不会倒。 就是他这个地位，他很容易。 懂我意思吗？所以他还是有定价权，他可以把5块降到4块，他一个人独存，别人都死了，然后他再提价，又好了吗？是不是？ 就是利用垄断地位。 利用垄断地位。 对对。 我们现在猪肉， 他可以打击竞争对手。 对。 然后呢，打击竞争对手以后呢，形成自己的。这个更加垄断的一个地位。 有时候看这个学者讲我生气，你知道吗？ 对，对，然后进一步呢，操控价格。 对，比如说你看，哦，现在猪肉太多了，市场不好，没问题，他有定价权是吧？5块钱减到4块钱，竞争对手都倒闭了，好了，市场就好了。 对对对对， 他在提价10块钱，你怎么？ 哎，那我来问， 这叫定价权。 那我来问你，你像美国这个，就是反垄断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咱也知道， 美国不一样， 老打那官司， 美国不一样。美国对各行各业的都有反，它的反垄断法它是个概念，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法条啊，因为美国它的法律制度不同，因此各行各业出现这种垄断行为啊，各政府就可以直接诉请法院来裁判。 你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大家都知道，微软算不算在它的这个业圈里它有定价权呢？ 那是的， 应该是的， 当然是的，当然是的， 那就大家就明白了。 你取得定价权，所以你就是垄断嫌疑嘛。 是， 如果你没有定价权的话，无所谓嘛，是吧？ 对， 如果就是市场真的是供需决定，那挺好嘛。啊， 对，那就是说有定，好像让谁有了定价权是我们不能允许的， 不能允许的。 那你再比如说，咱拿美国举例，他怎么反制微软呢？ 司法 就是打官司， 打官司，由美国政府来控告他。 就是这个价格呢，一定是大家呀，就大家协商起来的一个结果，不能说一家说了算， 这 一家说了算了算的话，这个他这个市场就完了， 那最近咱们不也是反垄断法也是一个我看很多学者在聊的话题啊，我们这方面的推进怎么样？ 早的，我们只有什么好像是这么你们报道过，就是目前只有什么8大原则50几个条款吧？ 对。对，现在还是在原则这个 还早 这个阶段。 为什么中国国内的这个企业不能够有这种垄断地位呢？ 要垄断地位谈何容易啊！ 非得是国外的大资金，不是有这力量吗？ 不是，你要知道该怎么做。如果你只收购养猪，你就没有垄断地位。你一定要收购养猪的整条产业链，你才有定价权。就这么简单啊！如果你不收购整条产业链，就没有定价权。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比如说你刚刚讲那个，我们别的饲料公司啦， 对对对， 养猪，它就是一个生产制造。 对， 后面那个六啊，它没有。但你缺乏这个后面六的完整的产业链的话呢，你就没有定价权。所以这为什么高盛进来就是收购整条养猪的产业链？ 产业链啊，对， 而不是养猪， 对， 也不是养猪工业，不，很多意思吧？ 就是说， 养猪产业链。 高盛养猪呢，就是我们为了传播这件 好笑而已， 对，就为了传播的。 就搞什么傻里呱唧跟着更正说什么，我们真的不是员工养猪，我们难道不知道吗？ 对对对对， 然后低估我们的社会了，是 吧？哎呀，但实际反映一个趋势， 对 对, 对， 很多是悄没声的，现在就开始进入这个养猪生 对 种植业， 养猪的产业链。 嗯， 它的目的是控制养猪的定价权。 对，实际上不仅高盛，实际上还有很多 很多，只是没报道而已。 对对 对, 对， 因为我们。 对我媒体来讲啊，对我媒体来讲，我们肯定关注那个来头大的， 对对， 来头大，这样的话，它市场也比较有好好的卖点。 哦，那你说现在这个要是这样的话，你现在对这个猪肉的价格，这个居民也比较关心呢。 对， 嗯， 未来一段时间你觉得会怎么样呢？ 那就不知道了，因为定价权不在我们手上，我无法预测。 不是高盛这个还没成为现实嘛？是吧？ 你怎么知道没有呢？他这控制10%。由于养猪非常散，它只要控制一个相对大股，它就有整个市场定价权。你不要说，哎，你不要以为它控制100%才有，不要的，2%搞不都可能。如果大家都是0.0001%的话， 嗯， 如果每一个养猪户都是0.0001%这么小的份额，它只要控制1%，它就有定价权。 哎呦，所以说这个投资银行的人啊，我觉得真是眼光， 这才是水平， 很贼啊， 对， 他可以透过定价权把市场从不好的市场。改成好的市场， 嗯， 可以把好的市场变成坏的市场， 对 对。 因此，我们想讲说，哎呦，养猪前景不明，你懂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前景， 嗯， 因为前景不好， 对， 我就降价，把你们都淘汰出去之后， 对， 市场就好了， 对 对。 就像那股票的那个大庄家， 就是他就是大庄家，哎，讲了个简单点，对， 是， 他就是股市的庄家，他是猪市的庄家， 肉市的庄家，肉欲极强啊， 对不对？ 所以我说他呀，他当然是这个踩乎别人成性哈，但是我也想起有些时候他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就是说比如说像国际热钱进中国，我当时私下里就问他，我说咱们怎么不阻击呢，不干嘛，他说人家是高手， 对， 多少年的经验，你中国这相关跟他对应的人，你是什么水准，什么经验，什么训练， 对， 你是不是这方面的高手， 对， 说起来还是人才缺乏了， 对，确实是我们就我们接触那个外资的操盘手啊，就是有一个张先生，就是他涉及的那一套进入股市的方式和路径啊，他是完全可以规避现在的监管手段，这非常厉害。所以说到最后竞争什么，就是人才， 对， 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这种监管啊，现在我们这种对资本上的认知水平，在西方尤其在发达国家呢，这个 是很可笑的。 对对对对， 我们什么水平都能监管，大刀对洋枪的水平， 对 啊， 这么 吧， 咱都不是强大了吗？ 就是鸦片战争，就是八国联军似的嘴。啊？ 我觉得咱们不都金牌大国了吗？都 还大刀对洋枪， 大刀对洋枪。实际上，这个是这样，东亚国家普遍出来的东西。